喂，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78集啊！咁今集又系我二世祖啦，咁今日仲有边个喺度啊？ 哎呀，我阿妈仔喺度啊！ 今日诶，得翻我哋两个唱双簧啫，好捻仆街喎！ 做乜成呢排成得我哋两条友啊？闷捻死人！ 唔系闷嘅，即系你同阿简洛夫做嗰啲节目就即系内容性偏多啦，我就鸠屌嘅系啦，我啲节目。即系我系，即系我啲 friend 咧，即系听咗我上集喺度屌人咧，话我而家甚有呢个郭博士嘅风范啊，系啊，即系 应该 Dota 系啦，咁啊，即系我梗系唔够胆高攀啊郭博士啦，但系我同郭博士系几年前有一面之缘嘅，即系我唔知道我有冇同你讲过啦，几年前我喺香港咧就即系食嘢食得太癫，咁啊搞到有痛风脚，咁啊行唔捻到。咁跟住之后咧，我 friend 咧带咗我去揾阿 doctor， 咁啊 doctor 又睇咗话啊，即系呢个叫做你就即系戒下口啦，跟住之后帮我捽下咁咯，跟住之后真系冇嘢，所以 doctor 好嘢嚟嘅，系啊。 我都话想翻去跟佢学嗰个木方班。 咩啊？你其实佢个木方班系咩嚟噶？ 佢用条木嚟帮你通经脉噶嘛，全身。 我系咩？我冇乜点留意。系 咯，你冇听个节目嘅咩？ 唔系，即系 我想跟你学喎。佢话唔知学一次就可以学识咯。 咁你咪拜访一下佢先咯，跟住之后同佢讲话，即系系咯，即系睇下点啦。但系 doctor 今晚咧，其实咧就上MIHK 啊，叫一个叫做财经节目啊。咁我谂我阵间都会听噶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即系其实咧，即系嚟紧，嚟紧，我谂我都 commit 到多几集嘅，即系当我即系 before 我再飞出去啦，因为我嚟紧，我谂我都会有一段时间就喺美国加拿大噶啦，系啦，但系节目系会照做嘅，系啦，即系港珠澳系会继续屌嘅，但系即系可能讲多啲其他嘢咁样咯，咁啊，即系系啦，咁今集就其实都唔系准备好多嘢啦，咁啊讲下啦，喂猫姐，即系我哋嘅偶像啊，即系本岛派金主啊，阿 Dick Smith 先生啊，即系宾州 先生， 宾州先生啦，阿宾州先生咧就即系其实宾州先生咧，我觉得咧系主流媒体今次系帮佢做势嘅，即系叫乜 正个宾州，你知唔知连我啲左交朋友都支持佢啊？ 点解嘅？ 吓，觉得佢有道理咯。 即系觉得佢应该保障澳洲人嘅权益 系啊，佢觉得即系佢讲嘢，佢冇佢讲得好诶，点讲啊？即系好neutral， 即系唔系话好似 Pauline Hanson 嗰啲咁激动咁咯。 系啊，咁啊， 佢嘅内容比较 neutral 啊，又冇乜带呢个歧视成分咁咧。佢讲得佢即系佢，因为佢 present 好多 facts 噶嘛 report。 嗯。 咁 啊，今日 Dick Smith 咧，其实几个礼拜之前咧，就喺左交媒体 ABC 嗰度出一篇专访啦。咁就即系佢对即系而家嘅政局就其实佢觉得好呕心啦，成件事。 唔系佢唔系喺左交媒体出专访啊，佢系屌嗰个左交媒体评论佢个 report 啊。 佢有咩 report 啊？ 话佢歧视唔接受移民啊嘛。 系啊，咁但系即系佢系 AB 即系 ABC 访问咗佢先噶嘛，首先就 系。是啊，跟住后屘喺度猛攻击佢，话佢歧视。 即系访问完佢之后就屌柒佢，即系切个局装佢弹弓。 系啦， 咁佢咪屌佢咯，系啦。咁跟住之后咧， 跟住佢就讲得好清楚话，佢唔系歧视，佢觉得咧移民系好嘅，但系要限，即系要限制个人数，同埋要限制啲咩人入澳洲。咁其实 make sense 系咪先？ 梗系 make sense 啊，大佬，即系你个审你而家嘅所谓审批权，即系你出边嚟嘅，即系合法途径系冇审。批喎，差唔多系，即系你就话啲难民就混鸠佢喺 Manus 啊，混鸠佢喺即系 Papua New Guinea PNG 嗰度啦。但系你正规入嚟嗰啲其实冇审批噶嘛，即系你求其做啲 paperwork 咁入到嚟噶啦嘛。所以我支持 Dick Smith 噶，系啊， 系啊，唔系啊，咁即系其实，譬如即系佢觉得要限制咯，因为啲楼价咁贵，其实同移民都有关啊嘛。佢话 你楼价贵同埋啲基建根本就负荷唔到咁多， 负荷唔到嘛，系啊，系啊。咁佢讲得啱噶呢样嘢。 系啊，即系你睇下，即系我最睇唔起嘅西雪梨啊，啲咩地铁啊濑屎，公路啊濑屎就知啦，根本就顶唔到咁多人，系你啲咩卵屌地卵屌柒閪子，中意去西雪梨做啫嘛，我屌你老母啊，真系。唉，咁啊，即系总之咧，跟住之后阿 Dick Smith 咧，即系出嚟澄清咗之后嗰几日咧，咁啊 Facebook 咧就其实猫姐你揾出嚟嘅，就揾到呢个新政党啊 Sustainable Australia 成立。其实你点样？ 其实一直 Dick Smith 都帮呢个政党做咗宣传噶啦，都唔系第一日噶啦。 你即系你点样揾到佢出嚟嘅咧？ 点样揾到佢出嚟？ 系啊， 因为我之前睇个访问咧，佢嗰个 Sustainable Australia 有份出嚟示威啊嘛。 系啊，即系佢出嚟示威啲咩咧？ 佢示威话Lynfield 同埋嗰个 Caringa 嗰个 Council 太多新楼嘛，冇考虑 infrastructure 嘛，啲人的士带啲人出嚟示威嘛。 咦？咁其实即系我屋企喎。 系啊，你啱啱你嗰阵时唔喺度嗰阵啊？ 系咩？就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屌，即系跟住讲起啊，扯火啊，即系 Lynfield 同 Caringa 咧，可唔可以话系雪梨数一数二嘅豪宅区啊？都 啱啱佢，我记得佢嗰日系唔知星期一定星期二嘅，啲人翻工，我仲觉得奇怪，点解佢走去示威系趁即系啲人，我知点解，因为咧后屘我谂下知点解，因为如果佢 weekend 去咧，咁嗰啲工程唔开工嘛，佢直情喺个地盘度示威咯，系啊。 佢必即系佢咁佢有冇去咪 council 之后，因为其实 Caringa 佢喺个地盘喺个 Lynfield Station。隔篱嗰个地盘示威， 你知嗰度其实一扎都系即系一扎强国人住啦，嗰度同埋一扎起一怼冧晒啲旧铺头啊嘛，原本都即系原本嗰度咧就有啲似咩嘅，似 Elwood 嘅，即系一条细街，跟住之后有一扎铺咁样噶嘛，系咯。 跟住因为点解佢会去嗰度咧？因为佢收到即系唔知系咪 Sustainable Party 定佢收到有个 local resident 阿婆嚟嘅，就投就话佢之前写信去投诉 council， 嗰个 new development 咧就阻住佢个 view， 但系嗰个 council 唔理。 我屌，咁就跟住之后系咪阿婆求助无门啊？揾 Dick Smith 咁样。 系啦，揾 Dick Smith 啦，跟住就成班人去示威啦。 咁卒之，咁个后果点咧？个结果 后果冇，咁咪后屘咪 Dick Smith 开始红咯，就之前嗰单示威之后。 因为其实 Dick Smith 之前系即系 新品系咁卖示威嘛。 Dick Smith 之前系唔系系唔出街噶嘛？佢净系喺度，即系佢净系写文啊，同埋即系访问闹啫嘛。即系其实佢而家 Dick Smith 亲自披甲上阵，咁其实对于一啲即系老派嘅 Australian 咧，即系其实我八十年代移民嚟呢度咧，咁都即系有。 同埋佢仲有一个 point 好多人 buy 嘅，除咗讲人口呢、這个，唔知你知唔知咧？ 讲咩？ 佢话啲有钱佬应该要立多啲。税咯，有冇听过？ 咩啊？冇啊！咩？我好耐冇跟呢啲嘢，所以不如你补充。 佢话有钱佬要纳多啲税。佢话佢以前佢70、80年代做生意咧，佢话都系交咁多税，但系佢哋都 live quite good 啊嘛。佢话你 look at me and look at Jerry Harvey， 即系 Harvey Norman 都交好多税。佢话佢哋以前 系啊，咁 话点解而家啲有钱人唔使交税啊嘛？佢咁问翻。 咁、嗯、啊， 咩啊？所以佢好多人 buy 呢样嘢咯，即系佢觉得啲人觉得佢 fair 咯。 咩正啊？发穷恶啊，正啊！唔系，但系佢入咩有钱人格，有钱人系唔系？即系你其实你唔好话讲话啲即系大公司同埋有钱佬避税啊！你记得我哋啱开始做节目啊，2015年嗰啲而家喺度讲噶啦，冇人跟进啫嘛。 你讲咩啊？即系避税嗰啲？ 避税同埋即系有钱佬应该加有钱佬税啊！2015年已经有人讲噶啦。 我哋已经讲咗好耐啦，但系你话你唔赞成加税嘛？你话 咩？我系唔捻赞，我系唔捻。但系我而家个我而家其实我嘅立场有啲唔同咯。我而家就系要揸捻死你班友，因为我唔会喺度住啊嘛。你话我系咪好捻閪？ 系 啦，咁即系我哋就讲咗 Sustainable Asia， 即系成立嘅背景啦，咪同埋 Dick Smith Australia Sustainable Australia， Sustainable Australia 系我争呢个，我成日讲 Sustainable Asia， 你读错 啊？咩？我睇唔捻到啊！屌，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咁 Sustainable Asia A Australia， 顶你个肺！ 咩戆鸠？咁就即系而家就开始做大特价，因为佢就即系 Dick Smith 就公开呼吁 Sustainable Australia 咧， 佢哋需要点解佢会做减价呢？因为佢哋而家需要有750个 member 先可以参加嚟紧 New South Wales 嘅大选。 系啦，咁所以佢就而家要急速筹期啊，凑够人数，咁就可以成立成为一个正式嘅政党而参选啦。咁其实 Dick Smith 所以而家免费入会啊，好抵啊，我觉得 系啊。咁 Dick Smith 而家就即系。唔系你入咗会未啊？我 入咗啦，即刻申请啦。 我都系，即系你基本上你系上网 print 张 form 出嚟填咗佢，跟住影张相都交俾佢啫嘛 ，email 俾佢啫嘛。 好意思啫嘛，佢用好个 One Nation，One Nation 都唔收 email， 佢收 email 添。 One Nation 就落卵后啦，成班昆士兰傻閪。 同埋 One Nation 即系佢，妖成日抄人哋啲嘢，我觉得。 咁即系总之咧，即系其实咧，阿 Dick Smith 咧， 其实好多 idea 我发觉咧，听得多，我自己做咗 research 多咧，One Nation 啲 idea 系抄人噶，其实系，即系佢觉得边啲人快就抄。 One Nation 系搞民粹嘅，佢基本上咧佢就冇自己嘅一套嘢。但系 Sustainable Asia 咧，其实咧阿 Dick Smith 咧都明确。 Australia 顶你个肺 ！Sustainable Australia 咧，咁就 你 顶你个肺，乜谂嘢噶？ 漏口嘅啫。咁Dick Smith 咧就讲到明啊，即系佢都好有信心可以攞到起码一席咁样啦。咁所以就即系讲咗位听众，你听得我哋呢个鸠屌节目咧，我谂你都系 all right 嚟噶啦，你唔好唔捻认啦，即系左交就顶唔捻顺我呢咁閪节目嘅，系啦，咁就即系记得要。 咁嗰啲幸福小家庭嘅咩？ 嗰啲要死全家。嗰啲摆捻到明左教啦，屌翻屋企咧，做乜圣经智慧咧？屌你老母，真系，唉，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咁啊，即系总之记住要入 Sustainable Australia， 唉，终于读啱啦。OK， 咁啊，下一个 topic 啦，嗱，讲起幸福小家庭咧，其实幸福小家庭点嚟咧？咁其实咧，即系幸福小家庭系讲一啲，即系一啲移咗民，我谂可能应该迟过我移民，因为我谂我移民都算早啊，即系九十年代嚟啦，跟住之后佢嘅，即系呢啲人其实我觉得好闷嘅，即系读完大学就同大学拍拖条女结婚啦，好早生咗细路啊，咁就即系唔会出去玩出去蒲，唔会同我即系食烟啊、赌钱啊、叫鸡咁样嘅，系啦，我亦都对呢啲人系即系冇乜两句，同埋呢啲人咧不嬲对我冇乜两句嘅，系啊，咁即系点解要讲幸福小家庭咧？咁啊，即系今朝啊，我 post 咗有篇又好有趣嘅文啊！咁你知阿猫姐，你知阿 Meriton 阿 Harry 阿 Harry 哥啊，阿俄佬啊，曾经一度系澳洲首富嚟噶嘛？但系佢不断破产，又点样？其实有啲似 Trump 嘅佢系啦。咁啊，即系佢而家就出嚟，即系佢而家就出嚟话，即系呢个 apartment 啊会即将爆破。咁你点睇啊？ 不喂，我唔好讲笑，我都有啲做啲 research。今日我今次咧，即系睇下上个礼拜嗰啲 auction result 啫。 69% 啊嘛。 其实 percentage 冇意思嘅。你其实要真系睇咧，系要睇下入边咧有边啲楼系卖咗先有意思咯。即系譬如佢有写边啲系 house， 边啲 unit， 跟住就有咩区咁。 有咩分析咧？ 吓？我从我今日generally 嘅分析咧，就系咧，基本上咧卖得出嗰啲多数都喺 Northern Beach 同埋 North 咯。Inner West 嗰啲好多 unit 都 pass in 咯，系啊，卖唔出啦。 pass in 系咪真系卖唔出啊？ 系啊，卖唔出咯。开始你睇到嗰啲 apartment 滞销咯，系啊。 系啊，真系正。 系啊，即系主要卖得出嗰啲多数都系 house 同埋Northern Beach 啊嗰边嗰啲咯。系咯，你 West 嗰啲咧好多都系 house 卖得出就系，我觉得可能就因为嗰啲系 first home buyer 嚟嘅，即系买 house 嗰啲，可能喺 West 嗰啲。但系其他啲区好立啊，好立啊，你睇得出，好立。 OK， 咁即系系啊。基本上就即系 嗰啲价钱咧，都当差唔多，同早几个礼拜差唔多，冇乜点升。 唔系，即系其实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即系 Northern Beaches 同埋 North， 一来就强国人啦，同埋二来就系好多好有钱嘅人嘅，嗰啲人系照买嘅啫，系啦。咁所以就基本上系冇影响噶嘛。 我见到 Pimble 有一间都要5 million啊，我谂个地好大。 Pimble 啊，多嚿 lot， 都系啲沙。Pimble 啊 ，Pimble。5 million定6 million？ 咁梗系要5 million 啦，大佬啲山嚟嘅嗰啲系，咁梗系要5 million 啦。 可能佢块地大，可以起嗰啲社区房。 又社区房，但系啲幸福小家庭系买唔捻起噶啦，呢啲你咪穷閪，真系屌你老母。买 poly group 噶嘛，系咩？ 咩嗰啲要死呢啲人，讲完冇钱，即系唔系？但系其实咧，即系我分析过咧，幸福小家庭咧，嗰啲咧唔同我呢啲移民啦。你知道我系拎住钱嚟噶嘛？系啦，即系我屋企佢哋拎住钱嚟噶嘛？呢啲系即系读完书留低屋，即系香港屋企都唔即系你睇个格都知嘅，唔捻方有嗰啲咯。即系你同我呢咁嘅人冚，你死捻梗啦！你仆街啦！你屌你老母！ 喂，但系我唔明点讲啊？即系而家咧佢好多啦，但系系咯啲租都唔好好似点跌咁嘅。 租就佢缓和咁升咯。咁其实即系阿 Harry 咧喺佢个访问都讲到呢度嘅，就系、是、因为即系外来人口太多，同埋太多移民啊，所以租根本就会升。因为你移民咧，你嚟到呢一来就即系唔系而家嚟嘅移民唔系咁多好有钱啦，即系正规嚟嗰啲啦，即系经济移民。 同埋会大陆，佢话好多有讲话大陆而家唔俾出咁多钱啊嘛。 所以就即系佢系宁愿嚟租咯，因为嗰班即系嚟嗰啲人咧，好多时咧都见到哇，屌系咁升，我不如买佢跌咁样咯，所以个租都好癫咯，系啦。 系啊，但系我觉得 Meriton 冇嘢噶，佢咪揸住咪当 service apartment 租俾人先咯。 Meriton 其实而家醒啊，而家佢起佢起少咗好多 townhouse， 起少咗楼盘系自己卖啊嘛，佢宁愿即系当 service apartment 啊，或者当 rental building 咁样咯。 佢落 Airbnb 咁租俾人咯，系啊。 即系佢聪明啊，即系佢起，佢怀念佢起出嚟啲楼啊咁卵閪啊 ，Meriton 个岛啊不嬲。 唔系佢嗰啲系两用噶，佢好多楼咧，我唔知佢点攞个契嘅，佢又可以做嗰啲短期租俾人，又可以卖俾人咁样噶。 佢 又唔系 holiday， 我唔知嗰啲叫乜嘢，即系佢又系好似 service apartment 咁，但系 即系好似 Waldorf 咁样咯，系咯。 类似啦，但系佢又唔系好似 Crest 嗰啲咁噶，即系佢又唔同噶。 总之 Crest 嗰啲唔卖噶嘛 ，Crest 嗰啲系租啫嘛。 Crest 嗰啲斋卖，但系 Meriton 嗰啲你可以再买咗佢噶嘛。 系啊，我就系觉得好得意，佢呢个系究竟系边一类嘅物业嚟咧？ 但系其实 Meriton 你知道嘅 Meriton 有边几度啊 ？Meriton 新啲， 新 啲你 Waterloo 大把啦， 系啊。 Macquarie Centre 后边咯 ，Macquarie Centre 嗰边又有一堆啦，跟住有边度啊？ 唔系你 Lane Cove 都有嘅，即系 Lane Cove Road 嗰度啊。 哦，系嗰度有啦， 新噶嘛。 Alexandra 又有啦， 系啊，即系其实转起埋啲閪区系啦。 咁唔系啊，懒系 hippie 嗰啲区最多噶啦。 唔系我屋企以前咧都有等 Meriton 噶，即系喺 Maroubra Junction 嗰等，嗰等嘢几好嘅，我去过，我细个嗰阵去过。 嗰啲 OK 嘅，佢越起越滨州啊，因为点解咧？其实以前咧 Meriton 自己做埋起噶嘛，佢而家全部 outsource 俾人啊嘛。 唔系 outsource 俾黎巴嫩佬。 系啊，好滨州啊，而家啲嘢。之前佢 outsource 俾有间咪 Sultan Cross 嘅， 系啊， 咪烂尾咯，起到啲嘢。 抵死嘅，唔系，但系其实咧，即系 Meriton 咧，我睇到咧，佢喺香港嘅 marketing 都好劲咯，所以即系阿 Harry 咪救你咯，即系笑救你班有柒啫嘛，走去买垃圾楼，即系。 喂，但系我唔明点解 Harry 佢自己做呢行，仲喺度话个楼市会跌，系咪黐咗线咧？ 我 即系佢而家唔 care 买卖，而家反而 care 租多啲可能。 唔系啊，其实佢起咗出嚟，起个成本都一样嘅啫嘛。佢而家收租嘅长租长有，你 build 咗起咗出嚟，而家其实惊冇人买，佢咁样仲好啊。即系佢 sell 你班友走去快啲租佢啫嘛，所以佢感觉系有策略性嘅屌。 哦，即系佢 sell 而家 sell 租， 即系佢同人讲话会跌，咁跟住之后咧，咁就即系如果跌嘅话，咁啲人系咪会就 个个就 系 台租？ 咪就系咯，屌你估佢讲咪啲咩？古灵精怪嘢，佢冇谂谂过嘅咩？屌，真系，唉，咁啊系咯， 呢啲系人。喂，讲起幸福小家庭咧，有单嘢都要好，而家呢排好讲得真系好激烈咯，有冇听过？就系、是、关于 gay marriage 咧，听日开始有 post 嗰啲寄嗰啲表格咯。 系啦，十二号就寄出嚟啦，呢、這个叫做即系叫。呢个叫乜鬼嘢？呢个叫 Marriage Equality Act。 喂，而家 interesting 越接近投票期间咧，之前咧嗰啲 politician 都唔表态嘅，而家开始啲人开始表态嘅。 Malcolm Turnbull say yes 啦。 好 interesting 嗰啲啊！ 仲有边个 ？Malcolm Turnbull 同佢老婆 say yes 啦，但系 politician 好多 say no 喎。 咩惊啊嘛，大佬！即系我嗱 say 咗 no 啦 ，Tony say no，Peter Dutton 好似系咪 say no 啊？ 德腾未讲，但嗱老 阿肥仔又 say no 啊 ，George Christensen， 林大辉啊嘛，你话 系林大辉 ，你自己话佢系大，你自己话佢澳洲大辉啊嘛，大辉大师啊， 师呢个大师正 系啊， 跟住 Corey Benanti 一早都 no 啦，呢个就唔使讲啦。 但系其实你谂下，即系澳洲， 喂，有边个 say yes 啊？而家系咪就系主要 Labour 啲人咧？ 咩啊？Labour 咯，咪系啦。 Labour 同 Green 啦 ，Labour 有边啲人 say yes 啊？除咗 Malcolm Turnbull， 唔系啊，唔系啊，唔知冇睇新闻。 你话做乜顶你个肺啊？ 唔系啊，唔系我唔理。 单嘢都冇火咁轰动而家。 唔系，我净系理个程序嘅啫嘛，我唔理边个 say yes 同埋 no 嘅。但系但系咧，我睇到嘅数据就系咧，而家咧 no 嘅所谓民意调查啦，即系虽然我都觉得系唔可信啦，就睇嚟系追贴咗呢个叫 say yes 嘅。但系即系可能我哋喺雪梨咧，我哋睇到嘅情况就系 say yes 叫占大多数啦。其实我琴日特登咧出 city 周围行咧，一来就系即系睇下个市面情况，即系多唔多啲咁嘅还额嗰啲咁嘅嘢啦。二来就系即系。 Martin Place 周 围 都有 乜系啊？嗰度、周围都有啦，唐人街周围都有啦。但系你谂 好深啊，乜都几样嘢，咪洗脑嘅就 系。我想讲咧，其实咧，你喺 suburb， 即系你喺 suburb 嗰啲咧 ，CBD 以外嗰啲咧，系冇呢啲嘢嘅，好正嘅。 即系点样冇呢啲啊？冇啲 yes 嗰啲嘅，你先 冇 yes 嗰啲嘅，系啊。 因为 喂，但系我睇咧上网有啲人话咧，其实好多人都好似投 Trump 咁样，即系其实佢系想 say no 嘅，但系因为你譬如你 Siri 翻工嗰个都 yes 咧，你唔可以 say no 噶 同 嘛。 埋好多公司都 say yes 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我摆明系 say no 噶啦，即系我即系搞到我又要唱歌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就系即系点啊？即系今日 Pauline 喂， 表咗 但系 态。 我觉得最变态咧系，即系你啲人咧，我唔明点解有仔女嗰啲，咁你自己结婚，即系你 say yes 唔紧要，但系你知唔知啲学校搞埋嗰啲 safe school 搞到你个仔噶嘛，即系国教咁嘅嗰啲 safe school。 咪衰过国教，屌国教系洗鸠你脑做头功啫嘛，但系我觉得屌屎忽衰捻个头功，仆街！ 你有冇听过 safe school 教啲系细路做咩？ 咪教佢点打飞 我 机 上 啊 集 嘛， 都讲过啲 点样有高潮啊嘛，系啊， 教佢买 sex toys 啊，同埋咧教佢哋入点样可以入到啲咧18岁以上先可以入到嘅 website 啊。 系啊，唔系，我最癫咧系即系教佢有呢个叫即系性爱自主呢一样嘢啦，即系你可以你碌鸠咧，真系揈下人都屌得噶，好捻变态噶。 喂，同埋最恐怖，同埋最恐怖咧！如果譬如你个仔想由男变女咧，如果父母阻止咧，而家 可以 法 可以俾人 通过 告， 咗， 可以俾人告啊嘛， 系啊， 系 跟住可以拉走你个仔喎。 系啊，黐捻线，即系唔系？所以成日话咩跨 跟 性别 住话美国而家好多官司，因为咧有啲人啦，譬如唔帮啲同性恋啲人整蛋糕结婚咧，又俾人告到间嘢冚期， 唔系？ 跟住。 所以其实有啲观点就系咧话即系。呢、这个嘢 pass 咗，但系要 on condition 就系所有宗教团体系豁免咯，系啦。 唔系，但系问题唔系呢样嘢，系嗰个好似有条友咧喺美国咧，我睇有个 clip 咧话咧，佢公司系支持 gay marriage 嘅， 系 咁 啊。 而家嘅，跟住咧佢俾人炒咗，佢反对俾人炒咗， 咩啊？系啊，即系我觉得 系啊， 澳洲嚟紧都会出现啲咁嘅嘢。 黐线嘅，咁你间公司支持咁关我咩事？我翻工啫。 咩啊？唔系你唔系即系而家咪好似嗰啲咁嘅扑街咁样咯，好似嗰啲咁嘅閪窿国企咁样咯，逼啲人上街即系支持中央咯。如果唔系你俾人炒咁样咯， 啊，类 差唔 似咯， 多 差唔 咁 多一捻样咯，真系好恐怖喎！其实呢啲都系共产式洗脑，我觉得。 屌，即系你公司支持系你嘅问题，我有权唔捻支持噶嘛？你唔捻支持啊，走去抹黑我，我屌你老母啦！仆街，鬼唔望啊！你生女啊变鱼增，生仔啊变颜福伟啊！屌你老味！ 喂，颜福伟都唔错啊，系咪先？ 咩？你咪想我唱嗰首歌？即系呢个唔愿爱妹妹个链，唯一喜欢咬边。我嘅春袋，你嘅春袋，互咬先至系甜。日日系华山论剑，梦幻着互咬双边，无谓去咩咩咩，无谓喂梅毒与 A 屎兰花，不会睇见。共你互唱着后庭，共对又嘴得坚挺，查满了春子实态，突然调查像针尖，白花叶含粗。绿叶落叶更加挑战， 阿 boss， 咩？我都话今集要唱歌啦，屌！ 所以，唉，我都觉得，唉，澳洲越搞越差，真系，唉，俾啲左交搞到衰势。 唔系， 其 即 实， 系 我，但系我又好唔明，因为咧，我好多识好多 teacher 啲咧，反而啲 teacher 系支持喎，真系黐线嘅。你都搞错，你做老师做乜真系支持啲？ 唔系，teacher 佢支持嘅原因系咩先？ 吓，佢觉得love is love，我哋要有 freedom，好似左交咁谂咯。 你黐线，love。 People got the choice to choose。 咪要黐捻线嘅 吓？ 啫，快啲去死嘅真系，鬼唔真系，哇屌！哇扑街，有人 like 鸠咗我个 post 啊！扑街，即系我 post 咗呢个叫段背话今天嘅嘢出嚟，话呢个系今集嘅主题曲咁样，有人 like 鸠咗我，即系其实我而家睇紧有咩人会 like 呢个 post 咯？屌，即系如果有人 like 嗰啲咧，多数都系好似我咁样，即系雪里明光社嚟嘅，屌真系。 诺言啊，即刻系咪？ 更 系咪即 加。 刻要？ 咩？屌我想我喺加拿大，我去屌我去啲亲戚屋企食饭咧，佢哋喺度焗 prime rib 啊，佢哋喺度撒盐，跟住之后我喺度唱嗰啲 what the fuck？即系咩？碌嘢落雨更加挑战。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即系嚟咁嚟紧，我谂其实都会收，即系都会喺信箱入边收到信噶啦。其实只要系选民咧，就应该会收到噶啦。 同埋大家记得投票咯 ，yes or no 都系啊。即系我又唔会话逼人哋投 yes 或逼人哋投 no 嘅。即系虽然我哋有我哋嘅立场啫， 但系 我觉得你又唔好，大家唔应该话即系听个政府点样点或者边个人点点，即系你自己决定咯啲嘢。我觉得 唔系，即系我 即系当然你话 base on 你话 Bible value 啊啲咁嘅嘢。 唔系呢个系你嘅选择啫，系啦。但系即系系啦，但系我觉得。有票是应该投的，不要浪费自己表达。 是啦，即可能大家有些人未必会信，即未必是宗教啊，有其他的想法，那我可以照投。但问题 是你不要受人影响，你不是受过政府影响，即希望即些人想你。不过其实我觉得不多不少你走去投 yes 都好像是你 endorse 过政府咯，我觉得。 不是，即其实 最恐怖就是呢，即我觉得即屌屎忽和磨豆腐呢，就真的很个人的东西。但譬如你走去强迫将即系呢个叫做 OK 一间，譬如一间餐厅啦，咁就即系譬如你话冇位，咁跟住之后咧有批屎忽鬼啊拖住手咁入嚟，跟住之后咧咁啊你话唔得，跟住啲屎忽鬼上纲上线咧，咁啊真系屌你老母啦！ 喂，系咪可以去？应该可以蹬著屎咪走啊！我哋啱先 唔系关豪学咩事？ 你冇睇，你冇听，你冇听啊！唔记得边个节目讲话邓爵士啊，好似大班话邓爵士好劲啊嘛，有对 couple 咧去佢餐厅食嘢嘛，邓爵士觉得佢哋好烦啊嘛，跟住踢佢走啊，我哋间餐厅唔欢迎你。 唔系美国系可以咁样嘅，即系美国咧啲餐厅咧，佢基本上喺个收银嗰度大大个牌，嗰度写住 We have the right to refuse service on anyone。 咁佢可如果豆腐婆咪可以话极佢歧视咯？ 咩？你养水喂鱼质入嚟，屌你老母豆腐婆出翻去，躝出去，肥婆郁敏木。唔系，同埋你记唔记得咧 ？Doctor 话个鱼真系豆腐婆嘅，好笑嘅，啲旧啲嗰啲 Doctor 系啊。 哦， 唔系，所以咪即系其实咧，即系其实我最担心一样嘢就系咧 ，OK， 万一呢个 postal vote 啊，其实都系一个公投嚟噶啦。系啦，但系即系基本上佢原本咧就你知有啲人入禀咧就话 postal vote 唔算系一个 plebiscite 啊嘛，但系法院颁布咗系个 plebiscite 啊嘛，所以就通过到。 咩叫 plebiscite 啊？其实 plebiscite 有冇解释啊？ 咪即系公，咪即系呢个叫 公投啊？ 公投咯，系啊。 哦，喂，但系如果呢、這个譬如结果系 no 嘅话，你觉得 Malcolm Temple 会唔会落台咧？因为呢单嘢 一定会啦，屌！唔好俾我 喂，好快投 no 啊！咁 系唔好俾我哋老师又中啊！真系。 系啊，即系等佢落台，其实主要系咪？ 唔系，即系唔系？屌你 ，let me finish my point 先。即系我原本就想讲咧，即系譬如呢样嘢 pass 咗系 yes 嘅话咧，咁即系譬如你话啲教会啊，即系唔好话教会咧，宗教团体，即系你讲啦，最捻大爱啦，回教啦，咁就即系啲宗教团体咁喺度即系屌同性婚姻又成，跟住之后你可以告鸠呢啲 church 个仆街，即系你人 英国有啊，英国而家话有间 church 咧唔同同性恋人证婚咧， 俾人告甩苦啊嘛，系啊，即系咪俾人告甩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咪会好撚閪噶啦，跟住之后咧，同埋你知呢一样嘢咧，即系你 pass 咗呢个 marriage act 之后咧，你就要 remove 晒 husband and wife 嗰啲咁嘅嘢啊嘛，唔可以再用呢啲嚟噶嘛。即系 加拿大好似话而家咧，一张出世纸可以摆四个。即系佢而家冇 father mother， 因为而家我唔知道你见过澳洲出世纸未有 father mother 噶嘛，但系而家加拿大咧就改咗咧冇 father mother， 可以放四个 parents 上去。 屌你点样四个 parents？ 你系咪将啲精？ 嗱，因为你基佬你生唔到噶嘛？ 系啊， 咁你可能借 代借种系啦， 借人哋精卵咁。 佢代母又可以代母咁样噶嘛？系 你代母嗰度啦 ，mother and 唔系你代母同埋嗰粒精嗰度系咪已经系两个人先？ 屌咁不如咁啦， 你嗰两个 couple 又放埋落去咁咯，咁咪四个咯可以放水。 咁不如咁啦，一人射一督嘢，跟住之后咧沟埋佢，摆落搅拌机，咁啊生咗个 B B 出嚟啦。 系啊，不过迟啲我睇报纸话咧，可能科学先进到咧，连 surrogate 都唔使试，去 test tube 咁成个人可以种出嚟啊！ 咁个碌嘢都好大，使乜落盐个碌嘢？更加挑战啊！ 而家研究紧，就系为啲同志嚟 研究过呢样嘢。 快啲死嘅，即系总之就系咧，即系你投 yes 同埋 no， 唔好嘥上手嗰票，同埋你谂清楚、睇清楚条文。你觉得 pass 咗之后个社会会变成点？呢啲嘢就留翻。 呢个系 Polly Hanson 今日讲嘅嘢咯。 Polly Hanson 今日讲啲咩？ 系啊，今日佢同嗰个肥婆 Hanson Young 啊嘛。 屌 ，Polly Hanson 自己都系肥閪啦，屌。 喂啊，喂话。咩、那、嗰个 Hanson Young 仲捻肥啦，肥到閪咁，而家食唔少，梗系食唔少便宜啦，你扑街。跟住喺度猛叫人 yes 啊嘛，今朝睇嗰个，我睇翻啲 recap sunrise 我讲咧， 我知佢 嗰条肥婆同访问嗰条肥婆同 Polly Hanson 啊嘛， 即系肥閪大战肥閪。 跟住 Polly Hanson 咪同你咁讲一样咯，话要考虑大家唔系净系考虑自己嘅上 yes 上 no， 都要考虑下社会即系有啲咩后果咯。如果你投 yes 或者 no 嘅话。 唔系，即系其实其实而家咧，好似咧，即系你有冇睇呢个叫屌嗰套嘢叫乜鬼嘢？周星驰片嚟嘅，即系阮琼丹大战呢个肥婆奶奶，记唔记得？ 唔记得。 九品芝麻 官。佢系迷魂嘢啊！ 唔系九品芝麻官啊！屌九品芝麻官咧，阿周星驰咧，即系大受刺激之后癫捻咗噶嘛，去咗鸡窦度打工噶嘛，记唔记得？ 我记得嗰度 系啊，跟住之后阿阮琼丹咧就话咩？我系风华绝代咩咩？唔记得石即系唔系龟婆又系我啊？系啊，即系呢个系啊？你记得边度啦？同阿老芬喺度闹交啊嘛，咁好卵 kind 啊嘛，嗰度系， 因为阿 kind of 嗰度 抹 地嗰度啊， 系啊抹地嗰度啊，阿阮琼丹， 喂，今朝嗰个新 Y 差唔多啊，真系同。 系啊，即系我都话我哋呢个节目咧系糅合呢个叫本土电影嘅，再加埋澳洲时事，所以好卵正。 唔系唔知点解咧，新 Y 成日揾嗰个肥婆同埋Polly Hanson 一齐访问，好好笑。 花生啊嘛，屌，即系嗰把卵屌想食花生啦！你访问啲友仔咁卵正经，访问把卵咩闷卵到閪咁。 系喎，佢哋系会揾啲骑呢人访问先正。 屌你老尾，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英国嘅早晨。 喂，跟住嗰个肥婆咧，着住件衫 ，love is love 啫，我觉得好笑。 屌佢冇人 love 佢啊嘛，所以咪要 love is love 咯。屌咁撚肥啊！屌 佢系咪攞钱去啲仔女去 party？ 系咪佢好似 够怒？ 生日 party 系攞人哋啲钱吓。 唉，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总之咧，就即系呢单嘢咧，就唔好嘥咗自己手上嘅一票啦。即系你投 yes 同埋都投 no 都好，就即系有票啊，唔捻好嘥。唔好似啲港珠咁样，即系啲港珠啊，即系又唔捻走去投票，跟住之后输咗，跟住之后喺度几格格，系啦。咁啊，下一个 topic 好咯，系啊。 我哋又讲咗 有去 say 噶嘛呢样嘢，咁咪使乜整个投票啫？系咪先？ 系啊， 如果个个都投 yes 啊，咁啊，不如唔好整投票啦，是但通过咪算咯，系咪先？ 喂，有冇睇港姐啊？ 猪扒？ 唔系啊，港姐唔系啲哨牙针啊，屌啊！唔系哨牙针，屌，即系食屌又要讲周星驰啊，即系食神阿莫文蔚啊， 莫文蔚。做咩王位？ 阿雷庄仪啊，咁啊， 我唔熟，我系加拿大噶嘛，好似系咪 ？Toronto 嘅添，仆街屌咁啊！ 你识佢啊？ 咁啊，我唔识佢，我知佢啲閪嘢啫，系啦。 咩閪嘢摆法啊？ 咩？即系佢啊，同我读咪同一间大学嘅，我净系知咧，即系佢而家有个牙医男友噶嘛，系咪？咁佢之前呢条仔咧就话咩富贵中老啊嘛，屌呢条中老啊，卵系富贵，仆街仲穷卵过我，真系。咁啊，即系咩啊？咩啊？豪学都乜嘢显学啊？屌，即系都唔捻嚟显学，扑街！你知潮州啲博学啊嘛？屌，嗰啲博学嚟嘅，屌唔捻到豪学，博学嚟嘅。你知啲博学啊，鼻屎咁捻细粒嘅啫嘛？屌，又冇捻肉食嘅，博学嚟嘅。 咁啊，点解沟到佢嘅？ 咩啊？咁佢以前都有啲钱嘅，即系叫做假假地公司 COO 咁样啦，系啦。咁啊，即系总之咧，即系咧，嗱呢个咧就即系呢个就即系，因为即系我暴 J 哥啲老友，即系暴 J 哥就识呢班友嘅，我老友系啦。咁啊，暴 J 哥咧就同我讲咧话咧，即系咧呢条咁嘅哨牙针咧，咁啊走去即系做第三者啊。 系啊，抢人老公啊，系啊，咁、嗯、啊，即系佢可以唔认嘅呢啲嘢，不过即系佢如果佢想告我诽谤嘅话，你放蛇咬我咩，大佬事实嚟噶，你咪 proof 自己冇捻咁做过咯，屌你老母哨牙鸡，老豆有亿万，老豆话自己咩亿万物业，屌你老母开嚟见我啦，扑街， 咪即系好似嗰阵时咩汪咩嗰个咩 汪思思。 又话咩钻石大王？ 屌你！你知佢系你知系 Toronto 噶嘛？你知姓汪嗰两条臭閪？屌你老尾喺咩啫嘛？喺啲咁嘅唐人墙度开啲咁嘅窿閪珠宝铺啫嘛？屌你老母！多伦多最捻多老千嘅，我都系多伦多出嚟嘅，唔好玩我真系。屌真系搞到我成日去 doctor 咁踢爆啲人，屌唔捻好玩啊！多伦多神区咩？扑街！我踢爆完赵善乐啊，同埋阿陈力信啲咁嘅閪嘢之后啊，我唔想继续踢爆啊！屌真系， 你之前都踢爆啦，那个汪乜鬼嘢嗰个 咩汪思思汪圆圆咩啊？唔关我事啊！阿布 J 哥同我讲嘅咋，全部嘢都唔关我事噶。即系系啊，布 J 喂，咁嗰个咩香港小姐而家咁点啊？即系而家同第二个啊，唔系仲个钟老咩？ 咩？屌钟老散捻咗好耐啊！但系咧，即系据闻啦，即系呢个钟系啊，即系钟老系对佢竞选咧系蒙在鼓里嘅，咁就即系系啦，咁啊爆到呢度咁多啦，但系系啦，总之就即系呢条咁嘅臭閪咧就唔捻系有钱嘅，即系讲有钱咧，阿布 J 哥有好，阿布 J 哥啊，同埋布 J 哥啲朋友咧加加埋埋打死佢都得，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即系今集啊，唔捻做咁耐啦。咁啊，喂，你点啊？你即系上个礼拜日老师又中，我点？我叫你去食， 好掂、啊，你讲嗰间好食、 啊。即系又我哋又要复播翻饮食环节啦。咁啊，即系人都知咧，其实咧，我正职咧系一个閪资的美食家嚟嘅，系啦。咁我 aim of 每日咧就去一间唔同嘅餐厅度食嘢，系啦。咁就。即系咧，礼拜日咧，猫姐啊问我话，即系北区有咩好嘢食？跟住我话，屌北区啲嘢礼拜日系唔够开嘅，所以咧你想食啊都冇卵用啊！咁我叫咗佢咧去呢个叫系咪叫 Flemington 站啊嗰度？ 系 Flemington 啊 ，Flemington 咁就喺即系雪梨嘅， 即系个市场嗰度 Paddy Market 嗰度系。 Sydney Market 咁啊隔篱啦，咁啊嗰度附近就有几条横街啦，咁就 越南浮，我觉得即系点讲啊，即系好似嗰啲越旧式嗰啲越南区咁样咯， 好似一个小 Cabramatta 咁咯， 系唔系以前嘅 Cabramatta， 唔系而家 Cabramatta 好 modern 噶咯， 即系小 Cabramatta 系啊，因为即系佢基本上佢都系即系周街就即系由海鲜铺啊啲咁嘅旧式超级市场，你见到啲街系有生果有菜摆喺度卖， 好似以前香港啲饭馆啊，佢啲 shop， 全部都系噶。 你知唔知饭馆系咩？ 我梗系屌你知边间亚洲饭馆啊？扑街！ 你讲呢度定系 香港？你记得边间亚洲饭馆啊？ 唔记得 亚洲饭馆？屌我屋企有份噶，扑街真系。即系你知以前好捻多间噶嘛，咪有百佳惠康咁就亚洲饭馆，佢承包埋即系政府嗰啲咁嘅膳食啊、哦，医院膳食，你知边间啦？好多货车噶嘛，亚洲饭馆我屋企有份嘅，屌系啊！ 唔系饭，即系我觉得Premium 嗰啲 shops 嗰啲买嗰啲 grocery 嗰啲好似饭馆咯，系啊，嗰啲形式好饭馆。 佢系一间细间嘅嘢，但系入边乜鸠都有噶嘛，有即系有冻肉啊，有新鲜菜啊，有干货啊咁 样。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好似超市小型超级市场咁咯。 系啦，咁即系呢，即系讲。 我跟住嗰日去好多月饼咯，系啊。 你知唔知嗰间？你知佢横街嗰度咧有一间有一间光鲜少少嘅超级市场，出边好多月饼噶嘛。嗰间嘢系美心喺澳洲其中一间大 distributor 嚟嘅。 哇！ 系啊，屌！屌我，你知我好捻中意研究啲咁嘅 TVB 啊、美心啊、奇华系啲海外嘅 distribution channel。 但系佢嗰度Flemington overall 啲嘢食咧都， 喂，断咗嘅喂，大佬，喂，屌你死咗！ 喂，我个 window short 咗啊！ 继续讲啦，屌佢真 系。系啊，唔知点解 window 头先无端端搵到麦嘅，唔知做乜，我都冇喐，跟住个 window 突然间震。 屌， 我 window 听系好閪嘅，真系。 屌你老尾用 Mac 啦，好似我咁。 我唔用 Mac 嘅平时，我净系得 iPad 嘅啫嘛。 咁你话你头先讲到咩啊？你话 Fleming 嚟啲餐厅咩啊？ 啲餐厅啲价钱 O K 嘅，即系唔算太贵，其实啲嘢 系咩？但系唔系间间好食啊嘛。咁咧，即系我介绍咗你去嗰间咧，咁啊叫做快，系咪叫快乐小食？咩快乐糖水定系唔知乜鬼嘢 ？Happy Snack House 啦，系咪啊？ 快乐小食，好似快乐厨房定唔知咩？ 唔系快，等啊 ！Happy Snack House 好容易啫 ，Happy Snack Cafe House 上 Facebook 咪揾到咯。咁啊，即系总之 都好多人 like 喎。 喺总诶，我都有 like 啊！屌咁啊，喺呢个啊开埋地址啊，呢间嘢咁好食，104啊 ，The Crescent 啊 ，Flemingto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2140系啦。咁即系快乐嗰度咧，咁你食咗啲乜嘢啊？ 我食蟹肉濑粉， 蟹肉濑粉再加乜嘢啊？ 甘蔗汁， 甘蔗汁咁啊，蟹肉濑粉 一共15蚊。 平到爆咧？咁 O K 喎，你 City 食碗粉都要嚟噶。 蟹肉奶粉嗰啲蟹肉系罐头定系新鲜嘅？ 我谂佢都系 import 噶啦，系嘛？点会俾新鲜嚟噶？ 咁佢个汤腥唔腥啊？ 腥 O K 唔腥啊？即系落咗姜。 但我觉得新月系好食少少嘅，但系咧以咁嘅价钱咧，咁嘅水准都唔错咯。 我新月而家唔得。 新月蟹肉奶粉 O K， 你去边间新月先 ？Eastwood 嗰间唔掂。 Cabramatta。 系咪 Butter 嗰间 OK 嘅？应该仲 唔系 Eastwood 嗰间真系唔掂啊 ！Eastwood 咧啲鸡唔 Eastwood 嗰间唔掂噶 Eastwood 吓 ，Eastwood 嗰间都唔系嗰啲老师傅做嘅， 佢俾靓仔做噶嘛 ？Eastwood 嗰间 系啊系啊， 咁即系你食咗呢个蟹肉濑粉同埋饮甘蔗汁啦，个甘蔗汁系咪即系真系喺你面前一碌蔗咁榨出嚟？ 佢嗰啲咧甘蔗汁咧，你饮得出咧？我觉得佢唔系佢预早榨晒摆喺度嘅，但系你一饮咧，佢系好重嗰阵甘蔗味，即系佢你如果去 City 饮过咧，有啲佢咪将啲蔗系咁榨嚟榨去嘅， 咪新加坡啲咁样咯， 榨到咧已经咧冇晒味，佢落啲糖落去噶嘛 City 嗰啲。 系啊， 但系呢档嘢咧，啲甘蔗汁系好正，好甘噶， 即系真系榨，即系圆碌咁榨出嚟咯，头 碌咁榨出嚟嘅，你饮得出，好正咯，即系唔系糖水咯，唔系成口 头转嗰啲咁样咯， 系啊，因为你饮出嚟个喉唔涸噶嘛，你饮得出噶嘛， 你 系如果佢系落糖水嗰啲咧，系唔同味噶， 好似饮草青咁样噶嘛，其实 系 你第一啖系好重草青味噶嘛。 是啊，好正啊，好正啊，呢 啲嘢。咁即系屌你老尾，因为点解咧？我次次去新加坡叫， 喂，仲有讲咗我呢度咧买，我跟住后屘觉得咁正咧，我买啲 take away 翻屋企，都好食。 你买啲咩 take away？ 啲粉卷嗰啲，攞 粉卷啲咯，嚟做 lunch 咯。 斋定系肉啊？ 有肉啊！ 你下次下你系咪话礼拜日我哋去啊嘛？礼拜日 系啊， 礼拜我哋去咧，我哋嗌即系 weekend 自由啊，唔系嗰啲系粉卷啊，系啊。咁嗰啲系即系斋嗰啲咧，仲好食啊！我觉得斋好食过肉啊。 系咩？佢嗰我嗰日去佢冇斋喎，全部肉啫喎。 咁啊，即系可能你迟去啦，但系早去有斋嘅，斋仲正啊！斋佢基本上佢系将嗰啲咁嘅云耳啊、红萝卜啊、切丝咁样，系啊。 系嘛？我未食佢啲 roll 啊，但系我见到好多人帮衬买嗰啲 pork roll， 我都想试下，5蚊好抵喎。 5蚊啊，梗系抵啦。咁其实佢最正嘅 pork roll 就系咧，佢嗰啲肉啊好足，同埋佢嗰啲佢落好多鹅肝酱啊。鹅肝酱之余仲有沙律酱啊，所以呢个系佢特别好嘅地方啊。即系 下次食 pork roll 先。即系喂，佢嗰个咖喱牛腩得唔得？ 我未食过，我次次去都系。 下次去试下咖喱牛腩啦，加 pork roll 啊。 系咯，同埋即系我最我快乐咧，最正就系嗰啲烧肉丸啊，嗰啲呢个真系。 哦，系啊，好正啊，嗰啲吓。 你有食？ 我有买啊，我买系啊。 即系你买咗一盒粉卷，一盒肉丸咁翻屋企。 系啊。 系咪好正？啲肉丸好好味啊嘛！ 好正啊！我梗要食啦。 系啊，即系屌，同埋你好多时咧，有阵时，譬如你走去食越南嘢咧，啲肉丸咧，你食到啲即系猪肉已经系唔捻新鲜嘅，一阵味噶嘛。呢间系新鲜嘅，因为食落去又弹，同埋好味。 好味啊！好味啊！好味啊！呢间啲嘢好味。 所以呢， 我见到有啲人叫嗰啲铺嗰啲特，佢有个特别牛粉，都几靓。 有粉食咩嗰度？唔系铺啊，屌粉啊！ 系啊，佢有个粉，但系嗰个粉佢唔知佢唔系俾牛肉，可以俾猪肉嘅，好怪 嘅。唔系佢嗰度咧，就即系佢嗰度唔系真系粉嚟嘅，嗰个系啲咁嘅即系五香面嚟嘅，系啊。 咁咧，我冇食过，我净系食个蟹粉咯。我见到唔系间间有蟹粉噶嘛，越南嘢，所以我觉得咦几特别，我唔食。 但系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咧，即系你去呢啲越南餐馆咧，其实我都 喂嗰度嗰啲烧腊铺啲烧肉都好似几靓。 唔好食嘅，有臭猪味，我食过啊，屌！ 有两间喎，你去边间？ 我去入边嗰间咧 ，KWBBQ 咯，唔系一烧腊啊，一烧腊就喺大街嘅。我去巷嗰间系啦， 即系唔系正宗咩香港烧腊嗰间？ 唔系正宗，屌我话俾你，正嗰间嘢叫咩名先？等等啊！ 有中文名嘅，屌我就知叫 KW Barbecue Shop 啊，因为我唔等等啊，喺呢、這个你知其实 Flemington 咧系之前咧星星探亲团咧阿宋希濂去食噶嘛，同阿陈志新就咪就去食全盛咯。嗱呢间就叫新荣兴烧腊店啊，系啦。新荣， 但我见到好多人排队喎，嗰间嘢 喺大街嗰间定喺巷嗰间先？ 巷嗰间好多人排队买烧腊喎， 咪新荣兴咯？ 点解咁多人排队买嘅？你话佢臭？ 我唔知道，即系我食过 平咧，佢平可能 我食过两次都有臭猪味。唔系佢嗰啲烧腊饭真系好鸠大嘅，即系等于香港两个饭盒咁大嘅，系啦。 哦，可能啲人贪佢平， 但系真系有臭猪味，我食过两次都有啊屌！即系我系啱啱嚟澳洲嗰阵食过一次，跟住之后即系嗰阵唔知啊嘛，跟住之后另外一次就系即系喺开嗰头啊，求其食啲嘢食碟烧腊饭算啦，系啦。 喂，系啱啱谂起讲起 Flemington 咧，喂，几时去试美食车啊？ 咩啊？你问下监制啊？ 咩啊？喂，搵个礼拜去食美食车好啊。 但系咧，我头先其实我想讲呢样嘢好耐，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咧喺即系喺澳洲咧，你知其实你所谓唐人嘢已经系俾蝗虫攻陷噶啦嘛？你觉唔觉得喺呢啲即系越南啊、柬埔寨嘅讲广东话嘅华侨即系佢嘅招呼人嗰套啊，同埋佢即系好均真咁啊？你觉唔觉得搵翻以前香港嗰种味道啊？ 好好有啊！我觉得好多越南嗰啲咧，其实系咪以前广西过去咧讲广东话啲好近噶嘛？ 好 friendly 噶佢哋。 系啊， 即系唔该前，即系我哋而家唔该前唔该后啦，同埋即系佢系阿哥今日要啲咩嘢咁样，好 friendly 嘅咯，系啊， 系啊，系啊，我觉得佢哋嗰啲系老派嗰啲咯，即系以前旧式嗰啲咯， 即系旧式人对人好，老老实实做好盘生意佢咁样咯， 系啊，系啊，即系你觉得佢即系稳稳阵阵做生意嗰啲人咯，系唔系即系求其俾啲鸠嘢你食嗰啲咯，所以嗰间嘢其实你知唔知做咗廿几年喺嗰度？ 边间？快乐 系啊， 系咩？我唔知啊， 系啊。好耐噶啦，嗰间嘢已经喺嗰度。 但系真系好卵正咯，系。 系啊系啊，好味啲啊。 咁啊，即系嗱，嚟紧咧礼拜三我同你食饭啦，即系上个礼拜食嗰餐泰国嘢，真系屌佢老母啊，系啦、 啊。我即系上去劲屌啊，食评啊。 你有屌咩？你喺边度屌 啊？我唔记得咗喺边个食评，即系嗰啲咩 Sumato 定系乜鬼嘢，我唔记得咗啦，定系乜鬼嘢 Urban Spoon 咁样。跟住咧，佢唔知点解弹出嚟叫我俾星，我俾两粒星佢咯。 What the fuck？ 睇下先，嗰间嘢叫咩名话？Tall Lemon Grass 啊， 系啊系啊， 要睇下先。我而家就喺 Zomato 上边睇下先， 定系 Yappy？ 我唔记得咗，唔知。 One month ago， 屌佢系咪 ban 鸠咗你啊？你系咪写咗啊？ 写咗啦。 唔得啦，我睇下 Yelp 咁喺度睇。会一三六 Willow B Row 好啦，难食。 我可能喺 Facebook 啊，可能系嘛，我唔记得喺边度。总之我俾两粒星嘅。 可能 Facebook 啊，喂，但系即系嗱，嗰餐饭咧，我就嗌呢个暗裂饭啦，你就嗌 part time 啦，系咪甜卵到閪咁啊？食完之后有糖尿病。 屌，好似即系点讲，食口糖啊，扑街啊！跟住咧个 part time 咧，成浸嗰啲咁嘅palm sugar 味咯。跟住咧，我沙律我最唔 like 系咩咧？其实唔止个 sauce 嘅问题，系佢咧冇虾做，屌你嗰啲 mince 啊，人哋要 slice 噶嘛，泰国不嬲都要切丝噶啦，佢成块当菜咁怼落去，边入点会出嗰啲 mince 嗰啲味噶？ 屌同埋你信我啦，啲旧牛肉系熟嘅仆街， 系咪啊？跟住佢仲话咩 signature sauce 扑你个街啊，成炸糖摆落去熄佢老尾， 射精落去都冇咁卵嬲嘅， 得个腥甜咯，sauce 系唔掂。冇香味，人哋嗰啲咧，你去食个 pad thai 嗰啲咧，同埋 汤文顿， 你有冇去过汤文顿啊？ 边度嚟啊？ 汤文顿喺 city 啊，嗰间都好食噶，喺 George Street 噶。 冇啊，冇去过。 食泰餐嘅，嗰间都 OK 嘅啲嘢，几好食噶。佢嗰个沙，我中意食佢个沙律，佢有个木瓜沙律咧，系用嗰啲 soft shell crab 啊，同埋啲香料整埋一齐个 sauce 噶，好香噶。跟住有个猪手都几好食噶，系啊。 咁正， 系啊，嗰间汤文顿啊，系汤文顿。 咁、即系呢、這个 Paul Wendon 嗰间嘢，佢原本喺泰国噶，喺 Beer Garden 嚟嘅，系一间喺泰国嗰度系，喺、 okay. Bangkok 佢有间 shop 嘅，个老细嚟咗澳洲开咗间嘅。 I see， 咁啊嗱嚟紧咧， 以前系我嘅饭堂，我以前喺 City 翻工系我嘅饭堂嘅。 喺边度？ George Street 咯、okay. ，我可以 send 俾你吓。 你 send 俾我。咁啊，即系嚟紧咧，礼拜三咧，我同你咧有神秘任务啦。咁我哋去食辽，去 Fairfield 食辽国嘢。系啊， 系啦、啊，喂，我都想去嗰度睇下有咩食。我去咗 系咯，仲有咩其他嘢食咯？因为我听啲人讲嗰度啲嘢好抵食噶嘛。 唔系嗰度咧，就系 RSL 嗰边啊，值得去嘅。但系另外嗰边咧，你觉得好捻恐怖啦！你一个女人啊，唔好去啦，系啦。 有点恐怖法咧？有冇 Maryland 或者嗰啲嗰啲咁恐怖？ 恐怖过 系咪？ 恐怖 咁，你带我见识下喎，你喺度。 我屌啊！你真系玩鸠我啫，真系。屌真，屌咁，不如嗰日我唔捻揸车啦，屌我坐你车落去好冇 ？O K 嘅， 我坐你车，不如我坐你车落去，我搭翻火车上嚟。 啊，咁奇怪？ 咩啊？系我咩啊？我唔捻想揸自己嘅车去，屌！ 点解？惊俾人搭？ 因为你知道我车乜捻嘢样噶啦，咁捻高调。 喂，嗰个有人搭车嘅咩？好似 Cabramatta 咩？咩啊？咪 Cabramatta 反而唔惊啊！呢、這个我惊啊！咁啊嚟紧咧，即系礼拜三，我会同阿猫姐去食呢个叫做。辽国菜啊，系啊，就叫捞 food 咁啊，即系呢个呢间嘢系即系烧牛脷啊，同埋呢个叫黐饭啊，再加埋啲炒粉面啊出名嘅，同埋呢个辽国香肠啊，咁啊，即系呢间嘢系差唔多系颁布啊，即系叫雪梨十大 cheap food 嘅都颇为高嘅位置。咁雪梨十大 cheap food 啊，包括咗啲恐怖分子嘢啦，包括咗间台湾嘢，但系讲台湾嘢，我觉得唔好味噶啦，系啦，同埋呢间啊， 系嗰啲系。不适合唐人食用噶嘛？嗰啲十大啲通常都系俾鬼佬食噶啦。 唔系，但系呢间我觉得正，真系，我真心觉得正。如果唔系，我都唔会谂叫你去食咯。 喂，但系Fairfield 听讲话啲唐餐都几好食噶，系嘛？ 我唔 平咯，啲人话唔使10蚊嘅，7-8蚊都有 嘅。咩？我知嗰啲唔系，据我有人同我讲话碟头饭8蚊系正嘅。 系咯系咯，我听过人话8蚊有烧腊饭咯，我听过。 但系好啦，恐怖啊嘛，你唔觉得去嗰啲地方？ 我唔知 咁咩咧？咁呢个 Bankstown 就有大香港烧腊啦，仆街！ 喂，你觉得 Bankstown 恐怖啲 ？Fairfield 同埋 Liverpool 呢三个地方边个最恐怖？ 我啊 Fairfield 系啦，唔 sorry， 应该 Fairfield 恐怖过 Bankstown 另外嗰边系啦。喂， 听紧，即系仲恐怖过 Little Saigon。我上次行嗰啲咁嘅横街嗰度， 边度 Little Saigon 啊？边度啊？ 我上次去，我唔系喺 Chapel Road 嘛，我另外一边食越南嘢嘛。 嗰边好啦，恐怖嘅，屌 Chapel Road 嗰边反而唔恐怖嘅，嗰边 系啊，嗰边多越南人啊。另外嗰边我就行咗 Central 啊嘛 ，Audi 嗰度咧，嗰边啊嘛 ，Audi 嗰边咧，劲多垃圾踎晒喺条街度，好惊。 咁就即系，总之系，我觉得系 Fairfield 恐怖啲咯 ，Fairfield 系仲恐怖啊。系啊， 喂，咁你要带我见识下。 屌，因为 Fairfield 有一次，点解我知咧？有间即系雪梨喺得一间伊拉克餐厅嘅啫，跟住我去咗之后，我觉得好恐怖，系啊。 喂，咁点解嗰啲人仲话收多啲 refugee 咧？咁点解唔收佢屋企嗰时啊？ 唔系，咁嗰啲人都未去，啲人都未捻落街行过，仆街！你落街行过，你又觉得好捻恐怖啊！即系最近咧，有单新闻就系咧讲一个。即系咩一个单身女仔喺印度条街度周围行咁啊，觉得即系跟之后记者即系隐蔽镜头咁跟住佢啊嘛，其实好恐怖咁啊，我就直情系觉得咁样咯，系啦，所以呢啲咩第三世界移民，屌你老尾 ，Malcolm Turnbull， 你知佢啱访问咗啲 Pacific Island 啊嘛，话每年开3000个俾呢啲咁嘅垃圾入嚟啊嘛，屌你老尾呢啲友仔英文又唔捻识讲，大只又喺度搞事咁，你开放佢入嚟把捻咩？呢度经济咁捻差。屌佢老尾，快捻啲死啦嘛！咁 Turnbull 鬼唔望你啊！呢个 postal vote 啊，收皮啊，即刻下台！快 喂，会唔会下台？我真系想知道，如果 no 会下台， 应该会啊！屌，即系佢即系好似咩咁啫嘛！即系好似阿 David Cameron 嗰阵系瞓身 Brexit， 跟输鸠咗咁咪要走咯。你 anti Brexit， 跟住系啦，跟住之后咪走。 喂，咁系会噶嘛？即系 Brexit 啦。 咩啊？屌 Wexit 算啦！你 Western Australia 快捻啲走啊！系啊。即系最好咧， 你铺个 Wixit 唔系啊另外嗰个监制铺嘅，唔系简洛夫，你知边个另外个监制啦？ 我知道我知道，神秘人啊， 神乜神秘人，而家都唔系咁神秘，因为都俾人开咗名， 高度提拔 啦，系啊，佢而家都俾教主开咗名噶啦，系啦，总之系即系佢铺咗啦，咁即系最好咧就扫鸠呢啲咁嘅屌啲咩屎忽鬼豆腐婆去沙漠，跟住 Wixit， 跟住就而跟住呢啲叫做咩？即系你知啊？ 大班咧讲阿邓永昌咧就话系 OTM 啊嘛 ，other people's money 啊嘛，咁咧就送走呢啲人咧。 其实不如就嗱你诶 Vixit 啦，你快啲独立先，跟住 送走咗佢， 嗰度同性婚姻合法，跟住你班友就推晒佢哋过去，唉，唔好喺度阻佢晒。 咁就 other country problem 啦，咁呢度就正式成为强国的海外省啦，唉。 喂，唔系嗰边成为强国海外省，实冇捻钱啊！边有钱啫 ？W A 边有钱、啊？ 唔系喎 ，W， 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同啲强国人玩得好熟噶嘛，好多人而家想喺 W A 买呢个叫Nickel Miner， 因为即系搵嚟。 系、yeah, 我意思即系如果 Vixit 嘅话，佢边中国省先都未到其他 part 啦、 啊。好啊，屌咁快捻啲咧，共产党去咧，跟住之后咧处决啲同志，正唉多咩即系习大 拉噶嘛，大佬黐线嘅， 即系习大大万岁啊！屌真系快捻啲汤，即系普京都系，普京都真系烧鸠死啲咁嘅屎忽鬼噶啦！我 俄罗斯都唔。我知都俾人袭击， 咩所以正啊！屌，即系普京大大习大大万岁啊！再加埋金正恩，去世界铁三角啊！ 韩国啲人搞同北韩系咪都会俾处决噶？好似 咩韩国啲人咩？即系北韩啲人搞基？你讲咩？你讲咩？南韩啲人搞基？ 金将军系咪会处决佢哋啊？ 咪应该会，因为金你知咧，其实咧阿金将军系有三兄弟噶嘛，大佬就死咗啦。你知中间个二佬噶嘛？二佬咧嗰阵阿金正日咧就话呢条友太柔弱又剩，跟住之后咧，但系其实咧据闻呢条友系基嘅，系啊。咁啊，即系佢仲生唔生存紧，咁我就唔知啦。喂，屌，差唔多够钟啦，咁啊，下集再屌啦，系啦，多谢各位收听， okay. 下次再倾，拜拜。